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中秋长假的第二天，今日份的北京非常非常的美丽，蓝天白云就像假期当中的你的心情一样，好像格外的舒畅。欢迎在周日晚上17点02分继续打开 FM97.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为了让大家在中秋前一夜有一个更加愉快、更加轻松、更加舒缓的一个晚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首场室内乐四重奏演出。在9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办过一次时光四重奏这样的一个表演啊，据说当天晚上凡是到现场的朋友都觉得意犹未尽，很期待可以再次的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把时光四重奏重新的请到了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曾经错过的当晚的演出的话，今天晚上一定不要错过了。任何的表演除了可以听，观看是更加重要的。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晚上大概会演出哪些曲目呢？首先片花当中我们会听到三部电影当中的曲目，这三部电影是哪三部，对应的是哪三个曲目，考一考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哪部电影呢？好像电影当中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场面就会搞得非常之大。那么接下来这一部我们又去了哪里呢？又是一段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哪部电影呢？随着旋律的进行，随着裙角飞扬，此刻的你穿上华服，拉起他的手，走向舞台中央，开启你们的表演。974 Live Show， 今晚你不容错过的时光四重奏， 除了会在电影当中我们不停地穿越漫步之外，当然少不了这些经典的作品。大幕已经缓缓拉开，女士们先生们做好准备了吗？中秋长假第二天，九七四 W 秀，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各位，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首曲目是非常经典的曲目西游曲，欢迎时光四重奏。 真好听哎，我觉得说话的方式都应该切换一下。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曲目呢，是我们时光四重奏现场演奏的莫扎特的西游曲。真幸福，不用走进音乐厅就可以通过广播直接的音视频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一个现场到底是怎样的。当然对于我们四位演出者而言的话，其实换一个环境好像考验度还挺大的，但是如果你有发现我们这个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除了有他们四位我之外，还有旁边一位一直戴着耳机在监听。来，请今天所有嘉宾挨个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从旁边这位监听的老师开始。 好，大家好， 我们离话筒近一些哈。 大家好，我是周小南，我来自北京教育团，我是演出策划部的，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他们的好朋友。 哦，是好朋友，不是监工哈，确定哈。 不能是监工，对，我作为他们的好朋友陪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上前几天他们参加了那个我们这个在国图音乐厅的这个演奏啊，非常好，非常也非常震撼，我也很高兴。 是的， 我们一块儿过来去来参加这个节目，也很谢谢你。 今天节目当中呢，周小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大家在演奏的每一首曲目过程当中，由于我们这个表演者可能要沉浸在这个作品当中，那每首曲目大概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可能就需要麻烦您来讲解一下了。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OK， 更多的呢是要让大家来欣赏他们的演奏。 是，刚才听这首西游曲的时候，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忍不住的就会把这个头啊上扬，然后身板坐直，就感觉今天穿的衣服非常的不得体，应该穿得很华丽的来听这样的一个曲目。 你倒说错了 啊。是吗？ 对，西游曲这个作品呢，其实它产生于这个四重奏的更早的一些年代。这种叫西游曲的这种音乐形式，它最早的时候很多乐器的组合，不光是四重奏，有三重奏，有的时候是铜管，有的时候木管，不一样的。它在早期的形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像有丛林音乐，有宴会音乐，有这个、 哦、不同的形式， 对，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名字。它可能有的时候写的就是哎，这一个小园林的景色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哎，讲的是哎，我们这一个焰火的一个盛景是怎么样的？它并不是像、 它其实是很生活化的， 是非常生活化的一种东西。它叫西游曲。 嗯， 西游曲另一个名字叫小夜曲。这个小夜曲呢，就说是从游吟歌手，它这个发展过来的。它有小故事在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平民、非常生活化的。但是不能算是平民了哈。他们那个为创作的都是那些宫廷。 是、 大公啊，或者是国王啊，或者是非常有钱的这些人，邀请这些乐手来为他们写这些作品。 我觉得这段解读非常重要，好像提到这个弦乐四重奏，或者一听到重奏这两个字，大家就觉得离自己生活非常远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并不是。 是的，弦乐四重奏呢，怎么相对我们发展了或者是普及了这么多年的交响音乐来说，它确实具有非常难，就是演奏程度要高一些，欣赏程度要高一些，因为交响乐呢，我们从听觉上来说它更丰富，它有很多的肢体，有很多的乐器加入到这里面来。 是， 所以呢它的音响的那个效果，它的感受也会更宏大， 更立体一些。 弦乐四重奏呢，就是把每一个乐器单独拿出来形成一个合奏的形式。不仅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高超的这个演奏技巧，同时还要有一个融合度，他们在 合作了， 合作的一个融合度。 嗯， 这个是非常难配合的一件事情。 但一提到这个合作和分工，你看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某些人呢，就觉得说刚才我们听到了合作，接下来是不是该分工的时候了。 对，我现在就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啊，把刚才的那个包括对自己的一些介绍， 对， 哎，每个人都来。 这样我们先让大家分别认识一下大家好不好，从哪一位开始做一个介绍。 一提琴。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四重奏，我在里面负责小提琴。 人家都是，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四重奏，所有人一起来。 好，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四重奏。 OK， 您是？ 对，我是在里面担任小提琴演奏，我也拉一提琴，也拉二提琴，因为我们这个组合跟别的组不大一样，别的都是固定的，拉一提琴拉就拉一提，我们两个人，我跟魏阳两个人是，我们换着拉，因为。我们会对每一个人的声部就更了解。一提琴我也拉，二提琴我也拉，这样我们合作起来就会更默契，所以这也是我们组的一个特点。 但从实操角度而言的话，这样会不会这个难度系数也会加大一些？ 对呀，我工作量大一倍啊。 但是领的钱是一样的。 对的，是这个。 对对对对，作品了解会很多。来，你来。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认识的陈杰，是吧？陈杰呢，当年也是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交响乐团的，非常厉害。然后这位是威扬。 对，用说全名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我是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员啊，我叫全名叫爱新觉罗·威扬。 厉害了呀！ 啊， 厉害了呀！ 还行。 哎，这个姓氏非常的啊好，所以您是负责演奏小提琴的。 刚才陈杰说的，我们两个都是小提琴嘛， 嗯， 然后为了能对作品的了解的更多，所以不光要知道自己这个声部，您要知道别人的声部，这样配合起来呢，能演奏的时候更加的得心应手吧。所以我们换着了， 嗯， 这样也反正效果很好了。 威扬应该是四位当中学琴学的最早的吧，三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小提琴了。 对，我从三岁半开始学。 太厉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二位给大家来一个独奏， 好， 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独奏时间来咯。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其他两位成员。 嗯，大家好，我是在这个组合当中担任中提琴的白浩。 白浩，嗯，然后您弹的曲目平时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中提琴在四重奏当中应该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承上启下的， 对， 嗯， 在古典乐派当中，中提琴更多的承担的是跟大提一样的，打基础的那么一个拍子和声的基底。 嗯哼， 在浪漫乐派呢，渐渐的就中提琴就会帮助一提琴、二提琴去给他们在旋律当中打各种的色彩。 那换句话说，就是您的这个角色在这个组合当中是最重要的。没有您的话，他们就乱套了。 不不不不，应该说大提很重要。没有大提，他是会乱套的。我来辅助大提琴。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提琴的一个独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好吧，那我就来一段这个重奏里的一段小的 solo 吧。 好嘞，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中提琴的 solo 了，来吧。很好听。白浩呢，五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像最催泪的时候了。我觉得一提到大提琴，大家就会觉得想哭。 其实呢，大提琴不光是演奏悲伤的音乐，其实它也有很悠扬、很动人的旋律， 嗯， 也可以由大提琴来演奏。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者崔小燕。 您是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大提琴了，从小就喜欢古典音乐。 是的。 OK，那我们接下来一个独奏时间。 好，谢谢。 共同的演出我们听到了，然后每一个声部的独自的 solo 我们也听到了，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带来的是今天的第二首曲目《如歌的行板》，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

英皇娱乐特发声明称，公司从未安排谢霆锋先生本人，也从未同意出席该类活动，并郑重对此行为予以谴责，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最后再来看，今天晚上10点，天天向上将迎来中秋特辑，不仅有孙杨携手亚运金牌团来袭，倾情讲述游泳生涯中的酸甜故事，他还展现了可爱大男孩的一面，和王一博撞爱好相见恨晚。孙杨和前锋的互动也特别有火花，一起跟着民乐器的伴奏逗趣的演唱茉莉花，场面十分的温馨动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哪部电影呢？好像电影当中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场面就会搞得非常之大。那么接下来这一部我们又去了哪里呢？又是一段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哪部电影呢？随着旋律的进行，随着裙角飞扬，此刻的你穿上华服，拉起他的手，走向舞台中央，开启你们的表演。974 Live Show， 今晚你不容错过的时光四重奏，除了会在电影当中我们不停的穿越漫步之外，当然少不了这些经典的作品。大幕已经缓缓拉开，女士们先生们做好准备了吗？中秋长假第二天，974 Live Show， 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以往大家听音乐会的时候都是离舞台比较远，很少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每一位演奏者他们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个状态是怎样的。今天锁定我们节目你就赚到了呀，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的摄像头会切得非常的近哦，他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一颦一笑一蹙眉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呢。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是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带来我们开播以来首一场的重奏表演。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刚才我们第一时段最后一首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差一丢丢一点点啊就可以演完了，对，差一点点就可以收尾了。关于这首曲子，特别是我们演的这个第二乐章，好像还有一个故事哈。 对，是的，当时呢 我们很亲切的啊，管柴可夫斯基叫老柴 啊， 这个是他一个外号。老柴呢，他在1871年的时候，在基辅的附近，听到一个粉刷匠，也就是泥瓦匠，泥瓦匠，哼了一首非常忧伤的民歌，算是一首民歌。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民歌非常忧伤，非常的动人心魄，他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本来要写一个钢琴的一个作品，后来他在机缘巧合情况下，把它编到了他第一弦乐四重奏里面去的某一个乐章。有一天呢，这个有一小故事在这个里面 啊， 这个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有一次到某一个地方去， 就写文章写的时候突然没有灵感了， 也不 需要点新鲜刺激。 托尔斯泰不是去写文章，他到处游览，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去，偶然就听到了这个作品。 嗯， 然后听到作品的时候，当时老柴也在他旁边，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就是托尔斯泰大文豪说，我已经接触到苦难人民的灵魂深处。 仅仅是听这个乐章啊， 对，就是听这个作品，他的这个民歌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内容，他的这种内心的感受，托尔斯泰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 很高的评价了。 老柴很高兴， 对， 因为有大文豪能够和他成为知音嘛，对。 那老柴听完这样的一个评价之后，他的回应是？ 他的回应就是，他觉得 他说的对， 他觉得他的作品写得特别好。 据说他当时也是听完这个评价以后，自己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对于列夫·托尔斯泰。 对，他当时他写了一个日记， 他 说今天列夫·托尔斯泰坐在我身边，当听到我的行板的时候，泪珠挂满了他的脸颊。当时就是很平实的一种描述，就是能表达他受到别人认可，尤其受到了一个大文豪的认可的一种感受。 正好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现场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对，这个还我们还要说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设计这个作品这个演奏方式的时候啊，他之前啊在头一段出这个旋律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录音器来演奏的。就是我们在交响乐团的时候需要带这个录音器，要表现它一种非常空灵的一种，或者是近乎于圣咏的一种感觉，就是让它声音非常的不能说是飘，但是呢就是要没有那种说弦乐那种沙伐的那种声音把它抑制住，让它有这样一种很柔和非常如泣如诉的一种感觉。然后到后面第二段再出现的时候，把录音器再拿掉，然后它中间的这个第二部分主题进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嘛，然后就更要突出弦乐四重奏的这种声音，这种音色的时候，我们是拿掉它的。这个可能也许啊，我不知道啊，跟其他的四重奏的演出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演奏的一个特点。 这是大家不太知道的一个小故事，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演出环境，我觉得还算是有一个这样的优势所在。 对，是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声音变得相对来说辽阔一些了，就省去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小环节、小步骤了。 没错，是的。 9月15号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也是组织了这样的一次落地活动哈，时光四重奏带来的现场表演。那天晚上呢，演出了很多的经典电影曲目。据说很多人在底下听的时候一边听啊一边流泪。那如果你有错过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把其中的非常经典的非常好听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再度的呈现给各位。首先我们要呈现的这一首曲目是 天堂电影院， 很经典的一部电影， 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作品。 这 个音乐作品其实在电影里面呈现的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旋律，但是由于大家都太喜欢这个旋律了，然后被变成了各种形式，现在有最著名的一个小号和钢琴还有大提琴的一个版本，还有各种弦乐的版本啊，跟管乐的版本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的是一个弦乐四重奏的版本。我们这个天堂电影院可以说哈，改编了好多版，来，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是我们的，能看到吗？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谱子。 这是第一版的谱子是这个样子的，第二版， 第二版少了很多哎。 对，没错， 减少了很多。第三版又增加了很多。 对，是这样的。第四版 好像更多了一些。 第五版 又删减了。 第六版。 哦， 对，这个是最后一版，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第六版。 对，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第六版，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然后发现真的用弦乐四重奏的形式来把它展现出来，然后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就像聊天一样的，然后把这段旋律铺陈出来，是挺难改编的一个东西，就是而且也挺难表现的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润物细无声这样的感觉哈， 就跟这个电影它所表现的这种 感觉是非常像的，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老人之间的一种非常深的一种忘年交的一种感觉。 OK， 是， 那我们讲这么多，接下来不如就现场的先演给大家听一听，好不 好？ 好 的，我是想跟大家说，我们演的这版是专门为时光配器的，这是我们的，只有我们有这个版本， 独家版本， 独家版本。 对， 来吧，时光四重奏，现场的把这个天堂电影院当中的经典的曲目送给各位。 Thank you. 这个独家版本的天堂电影院真的很好听，我觉得好像既伤感，然后呢又是觉得很温暖，就是听着听着嘴角会上扬的流眼泪的那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闭上眼睛那一段，突然想到影片当中这个电影院将要被拆除了，然后大家回到这里面去讲述，然后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画面，这个画面不再是以前看电影的画面，而是那个时候自己对应的画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次过节的时候，大家跟好朋友聚会的时候，经常会聊到以往的故事的时候，那种温暖感啊，可能是跟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现场的曲子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有着这样的感觉在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音乐作品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记忆，它是非常具有标签性的。 是 在年轻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听了一首歌，或者是接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你可能这个作品是个经典的作品。当你20岁的时候听，30岁的时候，40岁、60岁的时候听，你每个时期都会想起来跟谁在哪儿听到这个作品，当时是什么感受。 有的时候可能会咬牙切齿。 对，这就是这就是我给这个四重奏组命名叫时光，它就是一个时光的一个线，伴随我们的人生，伴随所有人的人生，它可以有回忆、有故事、有内容在里面。 OK， 我们的回忆和故事还在继续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休。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那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女士们、先生们，974 Live Show 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演出马上开始，请您尽快入场。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入场之外，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进行视频端口的入场。演出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第一部电影《天堂电影院》当中的经典的曲目。那在2014年的时候，姜文有一部电影呢，也是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叫做《一步之遥》。接下来我们要演奏的这首曲子也叫《一步之遥》。 对，这个《一步之遥》和姜文的那个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 对，没有任何关系。他不过就用了这个名字，《一步之遥》它就是直译就是总是差一步，就是。赶不上嘛，赶不上的一个这个抓不住的这个感觉。这个作品呢是一个探戈名曲，这个是一个西班牙的作曲家叫卡洛斯·葛代尔写的一个探戈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品。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探戈名曲名家叫这个皮亚佐拉。皮亚佐拉这个人他写了非常多，但是呢这个葛代尔这个人好像跟皮亚佐拉不大一样。他是非常更趋于传统，他会把更西班牙的一些东西来放到这个他的探戈音乐里面去，然后呢他还非常愿意把这些他写的音乐推广到西方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是这么样一个人。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步之遥呢是他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电影音乐都会用到的一个作品。其中可能比如说闻香识女人，然后有真实的谎言里面施瓦辛格与女间谍之间的那一段激情戏里面都会有这些音乐，还有包括辛德勒名单、史密斯夫妇啊，很多包括就国产的一些电影里面都会用到这个作品。 OK， 那讲到这里的话，大家就听听看我们现场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脑海当中对应的影片又是哪一部呢？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

大家好，我是时光四重奏的大提琴演奏员崔小燕。 小燕，嗯。 大家好，我是中提琴白浩。 哎，中提琴在时光四重奏当中是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 对对对，在所有重奏形式当中基本上都是这么个角色。 OK， 除了四位演奏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怎么介绍您的身份呢？ 好朋友，我是他们的好朋友周小南，来自北京交响乐团演出部周小南，大家好。 第二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电影当中的经典曲目，还差一首，在本时段首先的送给各位。这首曲目呢叫做《夜雾》，是什么样的曲目？我们请陈杰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夜雾》这首曲子呢，当时我们听见的时候，听过这个曲子，觉得非常好听，就想去看看这是哪一部电影 啊。 其实电影的资料很难找到，它就电影已经被遗忘了， 很久远很久远 很久远了。但是因为这个旋律非常优美，所以呢这个曲子留下来了。听了这个曲子，我说我们重奏组应该演这个，然后就请周小南，说能不能去帮我们找谱子，然后他就给我们找来了谱子，来请你们看一下，这是他给我们找来的谱子。 哇，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这个清晰度简直了呀。 然后你看这个清晰度，我说五根线，我基本上就看不见这五根线在哪里 啊。 然后也是手抄的谱子，但是我觉得我们排出来的效果很好啊，可以呈现给听众朋友们欣赏一下，就是这么花的一份谱子，其实也能呈现很美的音乐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陈杰的意思呢，就是这周小南起的角色就是帮我们去找谱子，结果呢找谱子找的跟没找一样，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优秀给他丰满起来。 他们眼睛都太好了。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现场把这首《夜雾》送给各位，欢迎时光四重奏。 这是我们现场演奏的夜雾，我们连续听了三首和电影有关的曲目，有一些呢可能是你一开始先接触到了曲目本身，然后在电影当中它出现的时候更加有代入感，有些是因为你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剧情啊，使得你对于某一首曲目非常的印象深刻。无论怎样，这是我们现场演奏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女士们先生们，974 Live Show 来自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演出马上开始，请您尽快入场。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入场之外，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进行视频端口的入场，演出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是电影篇章啊，接下来全新的一个篇章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作品了。 对，我们有带来一些马上要演的这首赛马， 嗯，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返场作品 啊、 因为它非常短小 啊，所以我们演出已经结束了吗？ 没有，就是说这个作品非常适合放在返场，因为它节奏热烈，然后情绪也非常的激昂，然后但是呢它就时间很短，所以你放在正式曲目里面，嗯，还没听多那个没听进去，然后就结束了 啊。 这个作品非常有意思，是因为其实我们80年代的时候，好多民族乐器去移植西洋的作品，比如说二胡拉个查尔达什啊，查尔达什是很小提琴的一个作品，或者钢琴的作品。现在呢，我们弦乐四重奏也会去学习一些我们二胡的这些作品，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民族乐器的一些作品，通过我的民族音乐也改到这种西洋乐器上去演奏，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 嗯，那这样的改编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比如说他二胡演奏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是模仿马头琴的这个音色 哦， 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听一下他们是如何模仿马头琴，非常像，非常好，模仿的非常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到底是小提琴、中提琴还是大提琴模仿出来的， 是看看是谁。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马叫 哦，这是彩蛋了。 对，没错，是个彩蛋，一会儿看是谁来学的像不像。 所以各位，这段这个赛马可以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考验我们耳力的时候了。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太精彩了呀，这个段落 有听到马叫的那一声吧？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声马叫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一声马叫非常好，对， 很考耳力的一道题， 很有意思。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头一个作品西游曲 啊， 那是 十八世纪啊，你刚才你说的正襟危坐的可以啊来听这个欣赏，因为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也是一样的乐器，换了完全不同的风格，里面有马头琴的声音，像中提琴，刚才有一段独奏的那个非常像马头琴。 这么快就给揭晓谜底了吗？ 对，是的， 这个题真的是很难，因为我刚才也在闭着眼睛再去找到底是哪一个。 对对对， 我发现我可能太笨了，并没有找到，然后我就把眼睛睁开，我以为他独奏的时候其他人不演，结果四个人都在演，你就是看视频你很难找对。 是的， 是中提琴的、啊、 是中提琴，对，哒哒哒哒 哒哒哒。要不要现场再单独的给大家来一下？ 来吧，这段来一下。 中提琴说：“我招谁惹谁了？”中间没说过有这样的一段呢。来，我们在现场听一下哈。这个加戏加的是非常的到位的，来请白浩讲一下吧。这个用中提琴模仿这个马头琴的声音，它难点在哪里呢？我们拿一下麦克哈。 我想这个旋律啊，给了中提琴呢、啊，就是因为中提琴它本身是中声部， 它音色是有相像的地方吗？ 音色是有相像的地方的，嗯，因为中声部嘛，中提琴最好的就是，人的发声，嗯，唱出来声音在中提琴都能体现出来，嗯，高音它也能体现，低音它能体现，像大提琴它的低音有很多人都已经唱不出来了，小提琴的高音也唱不出来。 如果模仿的话，只有中提琴可以完成。 也不能说只有中提琴，它是最合适的一个乐器，哦、所以说它对于马头琴的音色就。比较宽广， 是， 中提琴其实也是一样的，当然不能跟大提琴比，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人声的感觉。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么短短的一小段，您练了多久？ 练了多久啊？这个东西，应该是练了有一段时间的，对， 是不断练多久来算是吧？ 对， 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本身谱面是很简单的。嗯，其实要把它拉出一种很靠近它的风格是 主要找那个感觉。 对，是找感觉的。其实感觉有了，啊、就是很好就有。我们大家一起在拉的时候，大家每个人把那个感觉一点点的给我、嗯，我就会很快的进入这个感觉。 OK， 所以说这就是。合奏的乐趣，嗯，也是合奏的精彩的。 这是我们听见了这个中提琴模仿这马头琴的声音。 我们天堂电影院是头一天、啊、演出的头一天晚上才拿到谱子， 真的呀？ 因为在排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谱子配得特别不好，然后要重新编、重新配，然后就赶时间，到演出前的一天晚上凌晨五点钟，他拿到谱子，然后就发给他们，几乎就是试谱，当然演的也非常好，嗯，对，所以他们的演奏功力相当的深厚。 除了各自的演奏功力相当深厚之外，就是那一点我们说的很重要，彼此之间的合作。 对，彼此之间的合作，嗯，对，默契是一个非常，它不是说某一个曲子的一个训练，它是一个整体的长时间的很多作品的一种磨砺。 OK， 长时间的磨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一小段广告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的一段赛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曲目呢叫做嫉妒探戈，还是跟大家先讲解一下哈。 嗯，好，这个嫉妒探戈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这个作曲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丹麦人，他叫雅克比·盖德。他一辈子就在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部为无声电影写了这么一部电影音乐。 嗯， 写完了以后呢，一炮而红。这个作品实在写得太好了。然后呢，他就因为这个赚了很多钱，包括丹麦的皇室都对他非常好。然后呢，他就拿这笔钱，不仅做了一个基金，而且呢，供他一辈子写作都不用干任何活，然后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他以为自己能写更好的作品。 嗯， 其实什么都没写出来，就一辈子啊，就只有这一首作品。 哦，真的呀， 留下了。 对、okay. 对，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丹麦人。对， 好， 嫉妒探戈。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嫉妒探戈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锁定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嫉妒探戈。

在音乐会里面把它放作最后一个正式曲目，所谓压轴曲目。 哦， 一般来说，最后一个曲目的分量是，最重的，也是最能够体现这个团体，包括交响乐团，包括一个四重奏，它的整体的一个演奏实力的一个作品。 大家此刻心凉了一半，放心放心，这只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开场曲目啊，不是最后一首。 对对对 对， 这是我们正式对在音乐会里面的最后一首曲目。就是说，任何一个包括交响乐团，包括四重奏，包括很多这种重奏的这种形式在内呢，就是他一定要演世界公认的一些世界名曲，像《诗经十》一样的一些名曲，美国包括舒伯特的有一些像《死神与少女》，可能都是一些像《诗经十》一样的作品，美国这个作品呢是德沃夏克在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写的。他为什么去了美国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刚刚成有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吧，算是。他很希望接纳很多这种有一定能力的人去他的国家为他服务。然后呢，他就从欧洲被请到了美国去，哇，看到这个高楼林立，然后欣欣向荣的一种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写了很多关于美国，关于美国本土音乐的一些作品。所以呢，这个弦乐四重奏呢，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人，就是他运用了很多黑人的音调因素在这个里面。这个作品非常不容易演奏。这个世界各大名团都会把它作为自己保留曲目，经常会在音乐会里面给大家呈现的一个弦乐四重奏的一个作品。我们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压轴作品，也是想让乐迷或者是想让了解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演奏的一个水准。我们也可以演一些像刚才如歌的行板啊、一步之遥啊、夜雾啊，或者包括赛马那样很有意思的一些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我们也可以演这种非常需要演奏功力世界的这种四重奏的团体都会去演奏的一个作品，让他们也看看我们的实力是怎么样的。 听起来是一个特别容易栽跟头的一部作品哈。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听一听，现场检验一下这首《美国》到底难度有多高。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美国》。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下面这首曲目就是我们今天演奏的最后一首曲目了。收看方式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到底是哪一首曲目呢？做好准备，把音量声音开大一点，我觉得不用过多介绍，我们第一句一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是这首。继续的欢迎时光四重奏。 不夸张的说，反正我在听这首曲目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我们现场演奏的007当中非常著名的插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不休。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听007的时候，总感觉这个节目才应该刚刚开始，但是时间过去的真的很快，我们的最后一首曲目呢也是演奏完毕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跟大家认识一下时光四重奏哈。首先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个小南吧，全程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解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作为现场的唯二的观众， 唯二的观众， 除了我之外就你。你觉得今天现场演怎么样？ 哎呦，今天现场演奏非常好。我们来的时候很担心各种因素吧，但是呈现的效果很好，我很开心，很开心，也很放心。 是，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四位的时间。如果大家有全程看两个小时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座位啊，真的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这可能就是时光四重奏他们的一个风格吧。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 今天来做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大家都还挺担心的，因为不知道演播室的声场效果怎么样。 嗯哼， 啊，从来没这样，就是现场也都是在音乐厅里面。 是。 然后结果今天来了以后，跟主持人聊得也很开心，然后声场也还挺不错的。 是。 大家也今天，我觉得状态都不错，正常水平都基本上发挥出来了。 哎，先跟大家说 一下，能喜欢 我们最后一趴不是商业互吹的时间哈、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的，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原因，其实这个小提琴演奏的这个口就在这个空调出风口这个位置，可能会对于琴本身有一些的影响哈、啊， 对 于演奏以后有些影响。 一会儿它弦会跑，因为它这个温度有点太低了。 嗯哼。 但是因为紧张嘛，所以身上出汗倒也不觉得很。什么来的？热还是冷？好冷，不觉得冷是吧？ 好，这是我们的陈杰， 还行。 哎，接下来呢是微阳。 我觉得他说的都对。对啊，主要就是来这儿，第一次来这儿之前会觉得有一些，不因为不了解，所以才紧张或者怎样。但一来这儿之后，就发现跟想象的也不太一样，还是挺好的，比较容易放松下来。 也是让我很意外的一点是，我觉得好像演奏家一般都是不太擅长表达，你们四位其实很爱聊的。 对，就是熟了以后就特别爱聊，不熟的时候就宾着嘛。 下次我们来一个那个聊天专场。 好好，那他 就不演， 我拿琴容易好多了。 来放录音吧。 好，这是微阳，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这位中提琴演奏家。 那我就感谢一下听众和观众，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听得开心。有机会再为你们演奏。 白浩今天的这个马头琴绝对会让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大提琴演奏家。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周小南，然后我们这个时光四重奏很愿意给大家带来美好的音乐，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常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哎，在这里呢，我也是代表北京音乐广播的所有的听众呢，感谢一下时光四重奏上一次的演出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次再在节目当中直播现场呈现给各位，谢谢大家辛苦了。当然任何的一场演出除了我们最后一首曲目之外，还会有 encore 时间吧，接下来就是我们正式的返场时间了。带来是哪首曲目？ 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农。 嗯，很经典了。 是，然后这部作品也一个声部一个声部的往里叠加，可以说来也是走。 嗯， 就是我们就离开了，离开这个节目，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 别，咱以后每周都来好不好？ 每周都来，好的。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再度的交给来自于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光四重奏卡农，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最后卡农欢迎时光四重奏。